隻小船，懷人萬里心暗酸，異鄉的他腦海湧現，如何把相思串。拾起張紙接隻小船，徐徐地放于水面，静心闭目许个愿，船儿匆匆飘远，望船实践我这个愿，遥遥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只求跟他一见。若他终于见隻子船，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起张纸接隻小船，徐徐地放于水面，静心闭目许个愿，船儿匆匆飘远，望船实践我这个愿，遥遥长路也不倦，直去到他身边，求跟他一见。若他终于见隻子船，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若他终于见隻子船，盘旋梦里千百转，望他珍惜当中意义，齐齐把相思串。